Hey，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胖虎人生湘潭市，我是主唱 Ben， 我是鼓手小金。耶、 yeah,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些比较私密的事情啊， 就是我们自己知道的事情。不过当然观众朋友也一定听得 出来、嗯。我觉得可以，今天的内容哦，可以对一些比如说刚开始组团的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对，听听看，就是胖虎的想法。 没错。 还有一些转变。 对，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我们组团到现在17年，然后这一路以来我们的一些转变啊，在音乐上的转变的想法的转变啊，还有我们是怎么做音乐这件事情。 对。 好，那首先其实但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不一定是比如说长期有在 follow 我们的歌迷啊。不一定，对不对？那比如说，如果你是本来就是有在 follow 我们的人的话，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其实我们有一阵子算是有一个音乐上的蛮大的一个明显的转变， 明显的转变。 对，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其实里面也有提到过了。对，主要就是说，我们以前呢、一开始组团的时候是偏比较流行朋克，比较美式的 pop punk 那样子， 就是。应该就是一开始最初期受到我们当时喜爱的东西影响， 启蒙的那个影响。 对，启蒙，因为我们 是谁呢？ 之前我们在那个可能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有提到过，就是因为我们高中时期到大学时期是那时候美式朋克非常流行。 对 ，Sum 41 Green Day、Blink， 对这种的，所以。所以我们那时候，因为就反正你就是很喜欢嘛，那当然就是你，比如说一开始的 cover 都会是他们的歌， 对，一开始， 对，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提到过麦当劳叔叔秀的时候， 对，胖虎第一场， 对， 其实还没组，那个时候还没组团，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 cover 就 Blink 的歌， 对， 然后当然我们也没有在 care 就台底下的小朋友有没有可以听得懂，对，也没有在 Hugh 小那个台底下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爽，有一个。 有机会，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但就是以我们自己最喜欢的歌为主，对，那时候就 Blink， 然后就是cover Blink 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之后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每一次、 也都还是啊，其实 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什么戏学会，然后有什么、什么州什么州， 民传大学的社团的活动， 对，什么州什么州，或者是有什么比赛，应该就是我们自己的创作、但是有只要有表演的机会，那时候歌的量可能也没有很多，因为刚组团嘛， 对， 所以我们都会去 cover， 比如说 Green Day 啊什么的，对，所以那 时候而且我们好像在我们三个人的学校里面都有演过。 对、那时候我是读民传 ，Ben 是淡江， 对， 然后那时候 若仪是文化 都有表演过或比赛过了， 对， 然后反正就是就很喜欢这类型的音乐，然后直到有一天吧，可能我那时候有跟 Ben 说，要不然试着创作一下， 对， 这种的，然后可是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难，感觉好像创作不是那么容易， 我觉得我们那个时期在玩团的人一开始啊。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就要直接写歌来玩的团、其实好像没有到那么多、大家好像都是还是先 cover 这样， 对， cover 出一个心得， 对，然后 cover， 然后其实借这个过程中啊也找到一个方向， 对， 因为以前在 cover 的时候当然也会大量 cover 朋克嘛， 对， 可是你都还是会觉得比如说 new metal 很爽啊， metal 也很爽这样子， 对， 然后也想要玩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初期的时候有几首那种， 对，我们还有做过一个首 new metal 的歌， 对， 我们自己写的 超中二的那时候， 真的只演过一次而已。 对， 在捷克， 捷克比赛的时候， 他那个是比赛吗？ 好像是比赛，那时候是比赛、 在西门町的捷克音乐，他他现在的地方不是我们以前去的，我们以前去就是在那个西宁南路上。 对，现在也是在西宁南路上， 现在也是啊，对，到后面那里去 了，对，但是地下室 啊，现在在昆明街啦。 哦，昆明街 那个二手街旁边嘛，对，以前在西宁南路上的一个大楼的中间， 对，大楼， 对，那个捷克音乐那个时候其实也蛮屌的， 很屌， 其实培育了很多乐团圈的人， 对，很培育了很多就金属挂的人啊， 对，杰克老师是一个超猛鼓手这样子，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那个 new metal 的歌、就是在 那里比赛的时候演， 对，比赛的时候演， 对。 我们那时候还想说，哇，要怎么样才可以帅这样子，在表演那首歌的时候帅。然后反正就中间有一个桥段，然后是不用弹贝斯吧？ 对，剩吉他， 对，只剩吉他，噔噔噔噔噔噔，对，然后也只剩鼓啊，然后跟吉他， 对， 我们就 setting 一个舞台的桥段，就是那时候的贝斯手若隐就转过身背对观众， 对， 然后 那个手啊，立正稍息的那个稍息，哦，就背在那个腰上面这样子，耍帅，干中二。 他那时候好像觉得自己蛮帅的。我们应该也觉得，哦，对，我们也没有觉得有太大的问题。 我们如果有觉得有问题，应该就要不叫他这样做吧？对啊，超以现在来看，就是怂到一个炸掉。 对啊，我们那个时期真的也是都就是什么都喜欢嘛。其实很多，我觉得大家在一开始玩团的时候，很容易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还有一个时期是喜欢后摇啊。 对， 那时候八厘米正夯的时候， 对对对， 八厘米天空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时期啊？2000年 吧，大概是差不多再厚一点，那2002、2003、2004、2005，他们开始在演这样， 2005、2006左右吧，啊2004、2005啦， 对， 那一阵子是他们最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听的，当然你也觉得超棒、超喜欢的， 对， 然后就开始之后在练团就开始里面加一堆 delay 啊，加一堆 reverb 啊， 然后跟大爆炸， 对，大爆炸， 就你一定要大爆炸才是后摇， 对对对对，那时候就会这样想。对，不过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不错。 对，就是搜寻你自己喜欢东西的一个过程， 最后你会发现一个你喜欢的。 对对对，就是你最喜欢的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我们在创作之前就有这样去摸索这些东西，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顺序跟方向。 因为我觉得风格是这样子的，就是很多人会说，哎，老师，我什么风格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到我的风格？就是我会归纳出，就是你反正你就是不断的去创作，然后当然你会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比如说就像我们一样，一开始可能也有喜欢朋克，但也有喜欢 后 摇 什么这样 ，new metal，对，然后你就不断的去创作。创作到后来，你当然会发现，哎，比如说有几首歌你是 new metal， 有几首歌是后摇，有几首歌是。就是、 不同元素的 对朋克，但是终究你会慢慢的发现你某一个方面的东西是最多的，那个会累积成你的风格， 对， 然 后你最后的就会你的呈现出来感觉会比较明确一点， 对，就慢慢会越来越明确， 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团哦，如果说你其实没有给人家一种很明确的感觉，不一定是单一哦，但是就是一个明确的风格态度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说，如果你是一个听众，你就抓不到方向。 一开始是， 比如说啦，比如说你很喜欢 metal， 对， 就是这个 metal 团突然出了一首巴拉歌，然后你就会这样子。然后比如说你是一个嘻哈，然后他突然出了一首嘻哈，你超觉得超爽，哎，这个团超屌超棒的，然后去听，就其他首是 metal， 你就这样子，就是一个比较明确一点的主轴这样子。 所以有一些团就会有那个 side project 嘛， 对， 就像前一阵子你跟我讲 Slim Na 的主唱 啊，对， 他跳出来去做另外一个团， 对， 或者是比如说那个以前 Blink 跳出来去做一个 box side project， 对 ，box eraser， 对，之类的。对，那所以我是这样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遇到这个状况，就是哎，你的风格是不明确的，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在一开始的时候是 OK 的，但随着你的创作越来越多，你会慢慢的发现到你的喜好是什么， 对， 因为你一定就是会去创作，因为你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一定也要说服你自己嘛，否则你不会拿出来啊， 对， 那当你比如说某个面向的风格的创作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就会累积成你的个人的特色， 对， 个人的风格， 对， 我 觉得玩团这件事情风格真的是蛮重要的， 对啊，就是要去思考，就是说你想要给大家，或者是比如说可以满足你自己的那个面向是什么，这样， 对啊，不然你就会变成是，比如说讲难听一点啊，就是你哪一块都摸不到边， 曲风婊子。 哇，好屌， 喔！有那天我们跟休息聊天的时候， 他有讲这个吗？ 对，他有讲到， 哇，曲风，哇， 曲风婊子， 我刚是震惊到我，哇，曲风婊子是 反应这么大， 好厉害哦！ 对，所以当然，我觉得曲风婊子这可能在对一开始我们什么都喜欢的那个年纪， 曲风 ，OK， 曲风婊子这个词哦，其实有很大的贬义 啊，还有吗？ 性别歧视 哦。那不然要说什么？ 曲风渣男是不是也一样的意思？ 哦，曲风渣男可以啊。对，但那个力道好像没有那么强。 哇，更歧视 了！完了，我要被踢了。 好，那我想想，我可以用一个名词来，然后避免掉这个歧视的这个意图。 好，其实我没有那个意思啊。 对啊，没有这个意思啊，你懂吧？大家懂吧？曲风，我们用这个取代啊，曲风始乱终弃的人。然、后你就觉得力道超弱的， 对， 还是曲风标准不赖。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啊，大家懂就好了。 OK OK， 对，不过真的是你确立一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延伸到很多东西，不只做音乐，比如说你这样讲，你开个店，然后你卖鸡肉饭好了，然后你想要做超爽的那种嘉义火鸡肉饭，但你又想要做一些那种咖啡店格调的装潢或是什么什么的音乐，然后你店里的音乐又放爵士乐，你自己很喜欢听爵士，但你就会发现哦，很混乱，你就会发现说，干我注意力到底要放在什么地方上？对啊，我觉得其实真的不止音乐，很多东西，你开店啊，做生意啊，你卖东西啊，其实。换一个角度来想，你就是要这样想说，你今天在做音乐，其实某一个层面上来想，你就是要把你的音乐卖给大家。我讲的卖不一定是钱哦，因为比如说你音乐卖给大家， 别人买不买单 啊，对，你别人买不买单，对，比如说别人很喜欢，你得到的成就感，这也是一种买卖，对，所以你要把你的东西推销出来，推荐给大家的时候，你必须要很明确的跟别人表达说你想要给大家什么，你想要让大家从这中间拿到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当对，就是要当一个 没有但它可以有很多个面向，比如说你曲风是很多变的，但是可能但是你可能歌词是表达同一个东西， 这也是一种， 这也是一种 单一嘛， 对对，就是想法上的就是一致这样子，对啊，但我觉得可能这个也都是选择吧，就是 对啦。 比如说你听现在的流行乐，有一些人的专辑是可能就是有很多种曲风， 元素很多， 对，元素有很多，然后或是就是很 fusion 这样，很融合，就是什么加什么在一首歌里面这样子，对，这是当然都是选择啦，对，但就是可是当然你创作到最后会有一个慢慢，我相信一定会慢慢形成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风格， 一定会是这样， 对，这样大家才可以认得出你，就很像比如说我讲到你好，比如说Ben 这个人，好，那我一定就会有我的印象，我觉得 Ben 这个人怎样怎样，也不是我觉得，就是我观察到 Ben 这个人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那感受到的， 对，我感受到，然后如果我很了解我自己的话，我也当然就可以讲出我这个人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对，那每一个人一定都会有这个印象 呈现出来给别人的一种， 那你的作品里面你是想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呈现你自己的作品？对，你可以从曲风啊，那你可以从你的歌词啊，或是你可以从你的表演的状态，对，像比如说 Michael Jackson， 他的曲风我相信也是蛮多的，对不对？他也是很多 元素什么， 对，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纪录片， Michael Jackson 那个最后他过世之前，过世之后有一个 好像有 巡回演唱会的纪录片，反正他就有去就是用影像去记录他演唱会，他想要怎么做这样，反正他就讲到一句话，印象还蛮深，讲到一些事情，印象蛮深刻，他就说他希望给观众的就是他进来这个演唱会是带给大家从来没有看过的音乐才华，所谓的音乐才华并不是他个人的，并不止啊，并不只有他个人的，还有包括舞台上面的舞者也好，或者是比如说演奏乐器的人也好，他说他要让大家在这场演唱会里面的这段时间是忘记就是现实的生活，好像就是进到一个、 就是、fantasy 的世界里面， 对对对对对，就是带大家暂时抽离这个世界这样，然后带大家去见识前所未有的音乐才华，我听到这个我就还蛮感动的，有点像是比如说啊，我进到一个乐园，我真的会忘记我自己的年龄的那种感觉，然后Michael Jackson 就想带给大家是这样， 他也很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说，我就是要给你这个， 对，然后他在跟比如说一个 band 那个 band leader 在讲，他其实就是 band leader， 但他会跟他的那个叫什么 music director 之类的或者舞台总监之类的说，我要这个东西听起来像是月光洒下来的一个草原这种，他都会用这种比较影像式的描述来跟大家讲说，我在唱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像在月光下，然后很像在哪里哪里，就是用一个 比较视觉的来描述他要给大带给大家的感觉是什么。嗯，就我就觉得哦，听到就觉得还蛮感动的。嗯，就反而不是说，哎，你这个拍子要准一点，哎，你那个怎么样要什么，什么什么合音要准一点，你要或者要 音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彩排。嗯，就是我现在跟你们大家讲的。好，我要你，比如说这个地方要开始 retar， 然后或者是我这个进来要想要慢一点，嗯，或是你我这里进来的时候，你要听我的 Q。好，那如果你照 CD 弹的话，那就没有意义，嗯，我们就不用彩排，嗯，你就在家里练就好，嗯嗯嗯。所以他就说，哎，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现在来彩排，我要你现在把这个东西记下来，嗯嗯，然后演出的时候就是演给大家看，就是没有在 CD 上面听不到的这个东西。嗯，我觉得哇 ，Michael Jackson 之所以成为 Michael Jackson， 真的是， 嗯，有道理的。 对对对，就是他想要带给大家是这样子的感觉。嗯，对 对啊，所以其实你看，不只是乐团，像 Michael Jackson 也是这样，或者像 Sting 啊等等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我们基本上公认为成功的音乐人创作者，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很独特、单一、明确、明显的一个态度。 对， 跟要表达的东西， 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 对，对，对啊。所以像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嗯，我们就是 focus 在我们 daily life， 我们的日常生活感受到的东西。 对， 嗯，对， 对啊，这也就是我，嗯，当然我可能是在你旁边每天可以接触到你的人，嗯，对，但就是当然观众朋友也可以从比如说你写的歌词，嗯，哦，去听到你的一些想法，嗯，但你要趁现在说明一下，就是比如说，欸，你在创作以来比较 focus 的东西是一个，嗯， 其实我就是用一种想法，嘿，我想要让比如说我今天写这个歌，嗯，因为它是我自己的感觉嘛，嗯，那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我是一个普通人，嘿嘿，我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天才，像比如说我们可能，嗯，可能都可以认同 John Lennon 就是一个天才， Jimi Hendrix 也是天才，嗯，就是你知道吗，他就是真的是你觉得哇，这个人怎么会想要这样写这个歌，或者怎么想要这样打这个鼓弹这个吉他，嗯，他是一个天才。那我觉得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嗯，所以我平常过的生活就是很一般的生活，嗯，那所以我感受到的东西，我会难过的事情、沮丧的事情、开心的事情，其实跟大家也不会差太多，嗯，那所以我想要把它写成歌之后，我只想让大家有一个，就是你听到这首歌，嗯，你就会觉得，干，真的，嗯，真的，我就想要大家这种反应就好， 感受到一个共鸣， 嗯，就是， 对不对， 啊，真的，我也是这样，嗯，就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现在滑 Facebook，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网红啊，或是 YouTuber， 对， 他们会拍一些影片嘛，嗯，然后拍一些，比如说像我前几天就看到一个情侣的，他在拍情侣，嗯，他就说，比如说刚交往。交往一个月，交往半年，然后你知道那个变化吗？比如说一开始，嗯，再给你吃什么，然后比如说三年之后，就是不要烦我， 你就有共鸣这样 子。对，然后你一定就会觉得，看，真的，对不对？我们常看很多东西，或是别人我们在聊天啊，讨论什么事情，然后你就会说，哦，靠，真的，真的，对，我就想要我写出来的歌，大家听完之后会有这种感觉， 对，大家的共感。 对，那像比如说有些人写的歌。他我不是说那个是绝对的好或不好，嗯，那比如说那种歌，比如说啊，秋天的枫叶落下，嗯，我觉得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觉得，嗯，哇，真的 touch 到我。 你在讲应该是民歌时期的歌词吧？ 就类似这种类似这种 那种三四十年前的， 对啊，说是北风凛冽，对，民歌时期的。 Oh, okay, okay, okay. 可是我觉得那个你不是说它虚假啦，嗯，它一定。比如说你如果真的，伤心难过忧愁到那个状态下的时候，你听了那个歌，你一定就会觉得啊，真的把我的心声唱出来了，嗯。那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方式。 我觉得那可能也是那个时代之下的产物吧。嗯，比如说那个时代，嗯，你刚说的那一些诗，嗯，很像诗的那种歌词啊，嗯，可能在以前的民歌的时代，可能就真的会大家会得到共鸣这样子。可是你拿来放到现在，就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啊，你在说什么？ 对 对 对， 就可能是时代的变迁这样子， 对 对 对 不对？ 对啊，所以像我在做一个歌，我在写一个歌的时候，在写词或者这首歌想要营造了一个方向、故事的内容的时候，我就会往这方面想。嗯，像比如说，我不是说有些歌词写不好啦，嗯，那比如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哦，比如说像最近很红的一首歌，嗯，有一个国外的艺人叫做 Drake， 你有听过 Drake 吗？嗯，Drake 超级红的， 我没有， 嗯，就是美国现在可能是哇，排行前几名的。 OK， 他其实之前就很红了，嗯，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那个 那个开车门跳舞的那个网络活动嘛、嗯，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不知道， 就是也有一个人会在驾驶座拿手机这样拍，然后但是他车其实还在动，怠速的那种很慢的往前， 哦， 然后副驾驶座的人会下车，然后开车门不关，然后他就跟着边走边跳那样， 然后跳完再上车这样， 对，那就是 Drake 的歌，哦，对，然后 Drake 最近出一首新歌也很红，嗯，就是因为像我给大家一个推荐。你要怎么知道这世界的潮流？嗯，很简单， 就 Spotify 就好了。 你觉得 Spotify， 比如说那个世界一百名，你去听，嗯，然后你听了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说，你可能会喜欢，嗯，但你可能也觉得还好，嗯，但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 看什么？ 你听了之后啊，你就开始会在你生活里面发现，哎、欸，这不是我前几天听的那首歌吗？哦，那你就会发现它真的超红，哦，嗯，然后 Drake 就有一首歌嘛，现在排名超前面的、啊，但副歌超洗脑，嗯，因为 Drake 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那种 trap。曲风的音乐人，然后那首歌副歌它就是一个什么 left foot up right foot slide、left foot slide right foot up、是超简单，它就左脚抬起来，右脚滑过去，右脚抬起来，左脚滑过去。它 MV 也是这样， 就是一个超没内容的， 左脚抬起来，右脚滑过去。 不过没有，我跟你说，就是真的，我们很多喜欢的乐团的歌词真的都他妈超没内容， 真的、啊，说真的， 说真的是真的。好，没关系，你继续。 对啊，就像比如说，我没有去看。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蛮好听的，嗯，哦，然后就是律动啊，很爽，嗯，然后听起来也很棒，嗯，然后我为什么听到这首歌，就是昨天我在家里整理家里的时候，嗯，然后电视我就放那种类似像 MTV 台那种，他就会一直轮播 MV，嗯，然后又听到 Drake 这首歌，我觉得我看蛮好听的，哎，那我就想到说，哎，我还没看过这首歌 MV。我就从房间出去外面看一下，然后我就看到他那边他是那种一镜到底的，应该是在他家，然后他在副歌的时候在那边抬脚滑步，抬脚滑步，然后想到我才想到说 客厅这样子， 我才想到说，我看这个副歌真的就是 left up right foot slide， 超没内容， 啊，点击率多少这样？ 绝对爆高的啦，哦，绝对是爆，因为这首歌真的很红 哦，好破亿那种， 绝对是破亿的，哦，我没有查啦，但是一定爆高的， 一定的，一定的， 因为 Drake 已经太红 了，哦，OK OK， 那我就会想到，比如说， 还是我们现在查一下，欸，好，你们你继续讲， 好， 你 查一下那样，然后我就觉得这个 Drake D R A K E， 好好好， 然后我就觉得对，其实那也是一种方式，嘿嘿嘿，就是你歌词也没有真的一定要。讲什么事情？或许他主歌有在讲什么事情，我没有去查而已。然后就会觉得说， 1.2亿， 对啊，超爆表。 OK， 好，继续。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要表达的一个内容跟方式嘛，至少在你写歌的创作上。所以像我自己，我就想要给人家超简单的概念啊，真的，哇，我也是。所以你去看看，比如说我们前方的路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可能你都会觉得歌词很浅白，那很正常。因为你没有这个经历，去比如说你没有走到路口，抉择的这个人生经历，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学生， 这个譬喻的手法，对 啊，你可能是一个学生，你其实说真的，你不用去抉择什么很严重的事情，跟现实拉扯的事情。 学生吗？ 对啊，我你看以前我们是学生的时候，基本上，有打工钱拿去吃东西爽。买乐器爽 哦！你说重大抉择， 对啊，你会想到你要存钱吗？ 搞不好对他来说，重大抉择是那种，哎，我到底要选这个女的，还是选这个女的？ 有这么重大吗？ 哎，搞不好啊。 OK，哦，okay. 或者是说，比如说，啊，我到底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对他来说，搞不好是超重大，就每个时期的那个重大不的定义。 对啊，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听到一首跟感情有关的歌，你才会觉得。真的，对啊，对啊，或是像比如说，最有价值的事情，前方的路这种事情，对不对？或许大家可能像我们这样步入中年，或是中二中年这个歌，你三十几岁了，你可能你也会觉得哇，真的哎，我真的也会有这种什么梦想和我的。那首歌怎么唱？梦想和我的生活擦肩而过哦，这个很白话啊。可是你看哦，你每天都要上班啊，去做这些琐事啊，然后其实你上班的那个目的只是为了赚钱养活你自己，或者用这个钱去让你自己去做你真的想做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个状态下，其实就是你的梦想跟你的生活其实是擦肩而过。擦肩而过的意思就表示你们两个是背道而驰的，才会擦肩而过嘛。对啊， 就是我觉得你的歌词也算是，其实虽然说直白，但是也是一定要经过一定的人生的历练。才慢慢可以体会 到的，就是因为我感受到这个事情嘛。 对对对对，就是好像如果你是在学生 的时期的话，好像这写这样的歌词好像就不太 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 就好像不太可以说明当下你那个年纪这样子。 真的，真的， 但是如果你是现在这个年纪，然后你写出这样的歌词，然后可能就会引起就是跟你有相同类似的遭遇的人的共鸣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样是比较真实的事情，就是你如果说真的，你写了一首超江湖口味，然后你写了一个什么超怎么样的这个东西，就靠呗，你才22岁，好，或许你可能真的有经历过。 对，如果他是经历过，那 当然 OK 啊。 那是， 对啊。那比如说今天有个16岁的高中生，写了一个浪子回头，你就会觉得， 搞不好他是14岁开始加入黑道， 好，这也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有可能。 那他搞不好14岁就15岁就跟那个，对，跟他女朋友浪子回头。 不过当然我这样讲是比较就是不是。怎么讲，就是你是因为这个创作者而在评断这个音乐作品，而不是你真的在讲这个音乐作品。对对，所以当然是我们就聊聊天嘛，大家就是多听听别的想法，也不一定我们讲就是对的啊。我们就是只是把我们想可能想到的，或者是我们认为的，或者我们突然觉得的跟大家分享這樣。所以像在写词这件事情上，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啦，在做歌方面。所以像我们以前做了一些歌，什么好想回到幼稚园啊，无敌四和弦，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来说，我们都是算诚实，可以面对自己， 就是反映当下那时候的状态、 啊。对，就是我们那时候想的。 但是写歌词啊，一定也有那种吧，比如说有点像写小说，他是去写一个故事，比如说他看到了一个故事，或者是他想出的一个故事，一定也有这样子的。 对，当然， 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比较属于去怎么讲，讲一个别人的经历，但是他可能是透过。比如说自己去消化过这个故事之后，然后讲出用自己的态度或自己的想法再去讲这个故事，因为可能故事的当下的那个主人或是可能当然并不一定会这样子想，或是有跟作者相同的感受， 对， 但是一定也是可以，比如说透过作者的角度，然后去再去把它美化修饰一下，有点像是电影，比如然后改编剧本，或是改编真实故事的那种感觉。但是当然改编真实故事，你要怎么样让一个故事再更有戏剧张力，那就是靠作者的功力， 对， 然后去让他怎么样在比如说用画面呈现的时候，那如果以音乐人来说的话，就是以声音的呈现方式，然后让这一个故事再更加的动听。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身为创作人的要去，如果你是走这个路数的话啦，你如果是走这种，比如说去书写别人的故事，或是你想要去创作一个故事，的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对啊，当然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这样讲的话，比如说你一定要，因为我胖虎是。这个路数的，我们是写我们有遭遇过的心境，或者一些环境、一些状况。 对， 那当然一定有，就像我刚刚讲那个路数，就是我们当然不是去反对说，你去写一个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是怎么样？对，不可能吧？因为你总不可能去 judge J.K. 罗琳，然后说，你又不是哈利波特， 有道理， 对， 说得好， 对啊，你又不是哈利波特，你又不会使用魔法，你怎么可能写得出？ 写《三国志》，你穿越时空哦？ 对啊，你穿越，你骗人，你有没有经历过？ 对啊，有道理啊，有道理、 啊。对啊，对啊， 因为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子去否定一个作品的价值啊。 对对对，就是当然这个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啊、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的创作方向不同，他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对或不对， 对想法什么的，我觉得就是你自己在书写这个东西的状况底下，你想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吧，或者你想要创造的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要被保留的， 对，像所以像我们一直以来，我至少我的方向写作的方向是这样子，然后像比如说我们是用怎么样的一个音乐的外皮。包装我们自己的想法，就是像小吉刚刚讲，我们大概在前期，算前期啦，就是因为我们高中、大学的时候啊，都是很喜欢美式朋克嘛， 对，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风格跟编曲方式来做我们想要做的歌， 对， 然后后来一直到我们之前节目也有提过，后来我们就快速讲一下，后来一直到大概是2008年吧。2007、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刚退伍。 对，刚退伍。 我们刚退伍，然后有一个机会，我们就是跟日本乐团叫做 Local Frank 演。 然后准备他们要来台湾办巡回，嗯，对，然后我们就跟他们一起走北中南三场，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说不喜欢日系的 Melody Punk， 其实不是不喜欢，我觉得我后来想一想，那个时候的为什么我会选择做美式，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很了解日系 Melody Punk 精彩的地方， 对对对， 对，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哦？这就是听不懂啊， 对。 不是说它不好，或者你真的不喜欢，是因为听不懂嘛。 就是那时候我们程度还没到了。 对啊，其实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程度还没到。 对啊，然后后来因为要跟 Local Frank 一起巡回嘛，其实然后当然你要跟谁一起表演哦，你一定会一直去听他歌啊，了解一下。 其实，在跟他们巡回之前就已经听了， 有接触一点， 而且接触了一阵好一阵子、我个人是接触好一阵子，在就是他在还 Local Frank 还没来台湾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也是鼓手啦 ，Lucky 派的鼓手， 对 Lucky 派的博瑞。 博瑞， 哎，我还记得他名字，博瑞，好像是博瑞吧，应该是。好，如果记错了，请原谅我。好，反正他就推荐给我听，然后我一听，我就觉得哇，真的有人可以 超强， 就那个鼓手他打成这样，我就想说，真的有人可以做到这样子吗？我就心里有一个疑问，这样，直到他们来台湾，真的是现场表现的跟 CD 上面完全一模一样，甚至那个现场要更精彩，我才惊觉，就哇。这世界上原来真的有人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对， 就是真的完全被吓到 了，对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为了这个跟他们一起巡回，我们就开始特训。 哦， 其实我们之前其实很少有特训，我们那个时候特训状态是我记得几乎是一个礼拜几乎每天练团，几乎了啦。对啊，然后而且我们都早上来练，早上中午。 哦，对对对对 对。对啊，我们还先去买那个蛋饼嘛。 哦，嘿嘿， 然后吃完了才练嘛。 来练，对对 对。 对 啊，然后一次 有一阵子， 而且练。蛮久的，我印象中，对，然后其实效果真的也蛮好的， 对。 然后从那个之后，我们就开始，其实当然对技术也有点帮助啦， 对。 然后也打开了一扇门嘛，了解到这种 Melody Punk 精彩的地方。然后当然之后就会越来越喜欢了，对。然后就是后来就把这个元素，就是那个比例啊，慢慢调整。 对，因为那时候是，即便我们这样，有特训，但是我们在跟 Local Frank 表演的时候，哇，完全还是被八甲了， 傻眼啊， 傻眼，真的是傻眼啊、就是你很多状况是那种，就是你真的没有交流过，你不会知道这个世界是长怎样。当然以现在的这个环境来说，已经就是大家可能很好去搜寻，就是很多的资源啦、 对， 就是或者影像啊什么的。但是那时候我们只能看，比如说看 MV， 或者听 CD， 这种。那 看 DVD， 看 DVD 之类的。对，那时候 DVD 哦，对、啊， 有 DVD， 对对对。但是就是你要现场才有办法去感受到那个他们的那个强度在哪里。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这种比例，我们自己做歌的喜好比例上的转变，所以一直到我们在2013、2014年推出那张迷你专辑《反转未来》这张专辑，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一张跟我们之前的作品的差别真的蛮大的。 而且那时候我们有被击倒 对啊， 对，那时候我们就是跟 Local Frank 巡回结束之后啊，然后那时候若仪就问他们，就是想请问你们几岁？然后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哦，我们现在28岁，然后当时我们是25岁， 大我们两三岁， 对，大我们两三岁。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若仪讲一句话，他说：‘好，好，给我3年，我一定要追上你们。’”就是他最先退出 、这个啊，我们好像在前面几集有讲到过， 就他最先退出是在搞什么东西 真的那时候也有被击倒而且这种击不是说他瞧不起我们，不是哦，是我们自己激励自己 哦，对，我们被激励自己，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哦，就是因为我们就有感受到嘛，我们感受到他那个现场实在是太震撼，我们那时候心里的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连我们比如说只要看一次我们就会爱上他的现场，好，都的话，就是都已经到这个程度，那其他的所有的就是是在台湾的观众，因为那时候台湾没有这种团， 对啊， 就如果假设我们那当 很少啦， 对， 很少啦， 如果假设当时我们不是说很少，我觉得没有， 应该是这样说，我的意思很少，就是说这种玩这种曲风人有，但是你说强度到那么高的 没有， 很少，几乎没有啦，对， 真的真的是没有， 当然 对，那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我们可以做到在台湾是做到这个强度的话，那现场就是不 不会有人，比如说来看，然后是就是下次再就是就不会再来了。嗯，我们那时候很简单的一个想法，说，哎，如果可以做得到，那我们一定会可以很快速的去累积我们的观众。嗯，所以我们就想要在就是趁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啊，就是反正就是我们就想要做到这样子的强度，相同的强度。 对啊，所以那时候出了《反转未来》这张，真的是我们自己都觉得是一个超大转变。 对， 超级大的转变。 而且我们那时候在就是录完音了之后，就已经很辛苦了。就是录完已经很辛苦了，然后录完，那你要再表演，又是一个 要练的时候， 对，要练的时候，哇， 我也印象超深刻的， 哇，就是我们没有那么痛苦的练团过吧？ 其实我觉得哈，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你在编曲的时候，不要那么轻易放过你自己，就是你编曲的时候，你当然就是对自己的一种突破嘛。哎，对不对？好，我这里我还能怎么做？这样去走。然后当然你最后会发现说，我要练的时候又很痛苦。 对 对啊。可是你看，像反转未来玩 Face Life 玩，到现在对我们来说都是你去回想那个时候都觉得很痛苦，但现在你 play 你就觉得其实 OK 啊， 就已经习惯了。 对，所以其实这就是一种突破。 对， 就是我们跨过了这几个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的障碍的时候，我们其实能力值绝对是往上走的。 对对对 对。 对 啊，所以就是。不要那么轻易去放过你自己，然后去让自己去在这种东西去做一个突破，其实到后面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对啊，然后不要就像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一直提到的，就是不要怎么讲，把一切都用很精神、很教义派的想法去思考它。比如说哦，我们就玩朋克啦，不用准啊。我们就玩朋克啦，啊，音色那不重要，态度最重要。我觉得这是很错误的一个观念。这真的是很错误的一个观念，就是你今天你在做的是音乐，你可以做很多风格的音乐，嘻哈、朋克、metal、funk、蓝调、R&B 都可以。可是我觉得没有一种曲风是应该被用什么哦，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所以好，那照你这样讲，你玩蓝调。你就可以弹不准嘛，拍子不准嘛，哦，因为这样才有 feel 啊。我觉得不是这样讲的。那我觉得，我觉得至少以我从以前到现在观察到，不要说全部，也不要说很多，有一些团，就会这样想，那其实讲难听一点，你就是用某种角度，吼，你用这个东西来当你的这个什么遮阳伞。去遮住你一个缺点，你说哦，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对啊，那你反而进步不了，对啊，然后一开始也会有人很挺你啊，耶耶耶，这样才够摇滚，够朋克，可是我跟你讲，你很快就被淘汰，对，因为人都可以分辨出好坏，他总有一天他会看到更强、更好的东西，然后你就继续一直在那边，哎哎耶耶耶，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循环、啊。对，这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件事情。对啊，那这个跟我自己厉不厉害、屌不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是一个概念上的想法。我们也一直都是用这种想法去练习啊、弹奏啊、演出的这样子。对，好，那总之就是说。跟 Local Frank 一起演出的这件事情算是我们一个转捩点啊。对啊，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曲风上的改变嘛，那当然就一直到去年年底发了这张专辑这样子。 对 对啊，这个主要是我们自己在音乐上的一个想法的历程。对，那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做法吗？ 做法，你说就是做音乐， 我们怎么做出一个音乐来的？ 可以啊，可以来聊一下。 那因为通常我们的默契就是我是主要写歌的创作者。 对 对，那像比如说我们以前刚组团的时候啊，应该就是大概是大学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其实啊，你说什么什么什么器材科技啊，都不普及。 对， 所以以前我们比较像土法炼钢似的。就大家应该也都是这样，就比如说找个练团室， 对， 然后或者说社团可以练习的地方， 对， 然后说甚至在我家， 一开始一定是这样吧？ 一开始大家你也只有这个选项了， 没有概念的时候，啊、你怎么可能？比如说一开始就是有具备一些什么录音的知识，不可能、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我家嘛，然后然后比如说。我们就 架一个麦克风， 然后或是说在练团室，好，来在练团室，然后我们就是当然我们会那时候是 cover 团嘛， 对， 我们就会弹一些别人的歌嘛， 自己把自己的部分先抓好嘛。然后比如说、我们要弹一首 Green Day 的，然后合一合合一合，然后总有一些休息的时刻。那休息的时刻，你就会发现啊，大家就休息啊，尿尿啊，吃东西啊，喝东西， 聊天打屁啊。 对，然后慢慢要回来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好，若仪就会在那里，或是我在那里乱弹一些东西。 对对对， 就那种乱弹就是无意义，你随便可能刷一个，你觉得哎、这样刷蛮好听的，然后你就一直在刷，然后小鸡可能听到它就会配进来。 对 对，你要比如说打一个节奏什么，然后比如说我觉得。一组乐团哦，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在弹那个东西 啊，有一个东西配进来的时候、你马上又会有一个，好像还可以又怎么样 延伸， 对， 有点像是 jam 的概念吧。 对，其实 jam 就是这样，對、就像比如说你自己打，叫你随便打一个节奏不是难事， 对。 可是比如说你打好，然后我突然加进来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哦，好像又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初期胖虎在创作的时候，好像就是以 jam。 对啊，我们以前我现在就想到有一首歌就 jam 出来了， 对啊， 那个。我好宝，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民传、我们在练团的时候嘛，然后若仪弹的嘛， 他真的很饱，这样， 对对对对对，他好像因为我们吃食来运转，吃刚吃完然后练团，然后超饱的这样，对啊，然后那个时期的创作其实比较多，就是那种，有一半啊，应该这样讲，一半可能就是我们在练团室里面乱跑乱卷一些东西， 对，然后那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编曲的概念。就 因为说真的，我们那时候太烂， 对，真的太烂。 我们那时候真的太烂， 就是用你身体最直觉第一反应，然后去弹奏出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比如说打鼓举例好了，那时候可能刚学鼓，也没有真的很久还是什么的，然后就会比如说好幼稚园好，他们就刷嘛，然后可能跟着哼，那时候搞不好歌词也还没出来， 对， 然后我就可能打一个最直觉的节奏，然后就最简单的一个八分音符的节奏，對對對對，就这样子而已，好，然后过门就随便来个什么 哒哒哒哒， 对，四连音过门就是，然后就完成一首歌，然后就觉得不错，很赞，大家就 我们有歌了， 很开心，哇，好赞啊，又有一首新歌了，这样子， 對， 然后就进录音室了。 对，那时候老 师，对，或者是说，应该不是说进录音室，应该就是完成了这个最终版本，我们也不会去修改，就是就是这样，好，不错不错， 因为你也觉得就 OK 啊， 对对， 就差不多啦， 所以大家就可以发现，就是幼稚园这首歌，好像回到幼稚园这首歌，跟现在，好，比如说前方的路，这个张专辑里面的歌，那个风格落差超大， 真的超大的， 就以前你就可以很明显听出来，以前完全就是不懂，什么都不懂，然后也不会编曲什么的， 单一直线， 对 对, 對，直线冲到底， 对 对, 對， 就这样，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很精彩很丰富，这样， 就是你比较听得出来会有一个比较编曲的概念的感觉， 对对对， 对，以前的那个旧作啊，听起来就有点像是高品质练团实录。 对对， 你有没有觉得有这个差别？ 对对对， 就像比如说，你看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第一次、第二次去录音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练团、怎么表演，就怎么把它录下来。 对， 基本上来说，我会觉得啊，这个是没有什么编曲的概念在里面。你只是你怎么 perform， 你就把它记录下来。 对。 可是其实像我现在在做这个录音师、混音师这个职业的时候， 对， 我像我跟一些团他们要来找我啊，跟他们在先聊的时候，开会聊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一件事，就是说我认为演出跟录音其实是两回事，你应该要把它分开来，你不能你练团弹什么，你表演弹什么，你录音就弹什么，那只是练团记录而已啊， live 记录而已啊， 对 啊，你应该把它分开来去想的，对，那我们前期的时候我们也没太多选择啊， 对 对, 對， 因为什么都不懂，你也没有很厉害，老实说， 可是你看哦，通常就是这种一开始什么都不懂，然后最直线的这种东西歌最好， 对啊， 对不 对, 對、然后反而你后来想很多，这些歌好像都就是有些声音就会说，你好像想太多什么的， 对、 就别人好像还是，这到底为什么、 这是不是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 这是什么魔咒、 你越复杂越多，人家抓不到重点， 对啊，还是我们就要回到以前， 我们也变婊子， 对，还是我们就要回到那个以前那种状态，这样。 其实我们现在也有这样在想， 对啦，就是有时候那个状态会不会是，比如说，你看到别人帅起来了，你以前很烂的时候，你就想要帅一发，可当你帅过了之后，你就会觉得， 其实这样好像啊， 我知道更好的举例。 嘿，好， 当你很穷的时候，但其实你过得很开心哦。嘿，那当你有钱的时候，你就 烦恼很多， 对，你就然后你会想说，哦，以前我看那些有钱的人， 对， 他们都会那样做， 对对对， 那我也要那样做， 然后结果发现好像也还好， 然后你就发现你没有很开心， 对，哦，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根本不用去羡慕怎么了， 这就是莫忘初衷吧。嗯，对不对？不要忘记你当初。 但因为你有时候你不走过这一招，你就不会去、 你也不会感受到这个啦， 对不对？嗯，就你也不会去想说，你就会想要说，哦，我好像变个有钱人试试看。 对对对 对, 对，因为你没有遭遇过。 对对对， 对不对？那以曲风来说，哎，哇，那个谁谁谁做的好好、哇，这个技巧好强哦。我也要练到那样，那结果等到真的练到那样子的时候，哎，说不定你有时候反而还会想要走以前那种比较直线的路线，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你看哦，你可以观察到，就是往往啊，这个世界上，比如说就像刚那个你举的例子 ，Drake， 就是这个世界上往往那些最红的歌，一定都是那些最洗脑的， 比较单纯简单一点， 对对，就是，但是当然呢，它一定还是要有一些特色，就是。他可能是既有特色，然后单纯洗脑， 对 的那种的好听的旋律， 对 对, 对，会就是往往就是最红的，然后那些弄得很复杂的，可能曲高但是和寡， 哇，说得好， 对不对？ 说得好， 就是当然了，他一定会得到很高的一个评价了，但是以推广的这件事情来说，他就比较不好去推广，就是因为他的门槛就高，就是可能要听得懂的人才会知道，哦，他使用了什么手法，什么和弦，什么几度，什么蛙歌，然后他的节奏是用了什么东西，拍子怎么变，才会有人去欣赏得到他的就厉害的地方。 对啊，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做的，说真的，都还是 pop music， 对， 你还是大众流行音乐。说真的，你不要以为自己多特别啊！你真的是那种很特别，你去听听真的那种 experimental 的实验性质的东西、 哦，那真的听不下去。 对你很简单，你这样想、哦，你拿这个给你妈听，你看她能不能听三首？ 对，没有，绝对没有办法。 对啊，可是你说，比如说Drake 好了，或许你老婆没有很讨厌，他没有那么排斥。 你不要说 Drake， 因为那是别的国家的东西、啊。 比如说周杰伦， 好，周杰伦， 或是五月天， 邓丽君。 五月天，五人乐团的嘛， 好 之类的嘛。那不是说我们跟那个曲风有关系，就是说你基本上你做出来这个音乐，你还是要给大众听的嘛。但如果说你今天最一开始你就已经 focus， 我就是要主打那一块。 哦，对， 那当然没问题啊。 对，当然，这个就是先锁定那个。 对，你要自己先思考好。 对，然后还有抓到你的客群啊，抓到你比如说你设定这个方向的话，那你会抓到怎样的客群？ 对， 就你不要想说，也不是不要想说，就是你就怎么讲？就是如果你是设定很。比如说很复杂 的曲风、但是你又想要抓到大众的客群，这其实是有一点违背的， 它矛盾的、啊。 对，这是其实会违背的。 对 对对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刚本来要说做音乐，我会认为不是只有你自己爽就好。我想修改一下，就做音乐，我觉得不是只能你自己爽而已。对，当然哦，你自己也要爽。 对， 不然你其实也是违背你自己的心。 自己爽应该算是第一要务吧、然后才来去抓 先过你自己这一关嘛， 对啊， 对， 然后才会去抓得到你。 对，然后我们其实也没有说你要为了谁做音乐，对，所以其实这个中间的这个比例啊 ，RSOB 啊，其实我觉得有点复杂，当然你也可以不去思考这些，你也可以不去想这个，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像我们之前提过了，你想要当一个全职音乐人啊、靠这件事情生活的人，这个东西你是必要去思考一下，对，因为你现在可能会觉得没差，玩音乐我爽就好，对，可是你再玩五年，你再玩十年，你会发现你真的就不能你爽就好，但那如果你很幸运，你的音乐超多人接受的，那 OK 啊，那你厉害，对，可是你不能只是你爽而已啊，你还要你也爽。大家也爽，所有人都爽。对 对，我觉得可以退回来这样讲啦，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聊到说你像我们以前最一开始那个直线的那个比较没有去经过思考的那些音乐，为什么偏偏容易被大家接受？那是因为 我们在最一开始初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想太多。 对， 那我们就是以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为出发去创作这个东西出来嘛。那可能因为那时候怎么讲，就是喜欢的东西是比较单纯的，所以相对的比较容易吸引到比较大众的 对 群众，比较大块的听众。嗯，对。那当你比如说你的程度渐渐变高的，也应该是这样讲嘛，程度渐渐变高，或是实力慢慢变强的时候，你可能会去多想一些东西。那你多想的这些东西，或许是只有知道的人才欣赏得了。 对。 所以就变成是可能对于大众来说，没有接受过这样子的训练的人，他就比较难去欣赏这些东西。 对，没错。 对，那所以就是变成是你的群众搞不好就会慢慢的变小。对。那所以就是当你选择的路线改变的时候，势必一定会改变到你的听众。 对， 对。那我觉得反而是比如说你改变风格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因为你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你也自己爽了，你一定要做到让你自己先爽。好，但是当你做到自己先爽的时候，你不能再回过头来抱怨说奇怪怎么听的人变少。 对， 而是你反而要去开拓新的听众。比如说好，当我变成这样子的时候，那我势必要开始再慢慢往外去扩张我的听众。比如说扩张你的区域也好啊，然后或者去再更加去思考怎么样去调整自己之类的啊。我所谓调整自己，可能比如说歌词也好，或者是比如说行销的手法也好，等等的之类的。对，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做转变的时候，可以再去慢慢去做调整的一个心态上面的转变。 对，真的，对啊。我们从那个我们怎么做音乐的， 对， 瞬间旁支聊到这一题来。 对对对，对啊，所以我们怎么做音乐？ 我们一开始就卷嘛。 哦，对，应该卷 嘛，对啊。然后我们借由卷这件事聊到说，你怎么样让一个音乐，比如说编曲啊，什么什么，讲到这些东西。对啊，然后后来就是。后来我们比较会，其实开始接触到的，就像以前有提到，就是现在宅录，宅录的意思就是你自己在家里录音，自己做一些音乐的样子。那像我们以前，我记得我们以前在练团室的时候，甚至大家手机也没有什么录音机的功能，现在每个手机你都可以拿来录音嘛，备忘录嘛，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没有。 对，没有。 对啊，所以其实说真的，我们那时候你要把它记下来，还真的不能记下来。 对，只能用电脑之类的吧。 对啊，那你在练团是基本上理论上不太可能。 对， 所以以前呢，一度我想起来，一度很有名的是 MD。 哦，对， 记不记得 MD 这个东西？ 记得。 它就是一个，其实它也是一个随身听出发的这个概念、 很像录音笔那种。 对，当然它就是一个小的 卡带一样。 卡带，然后放进去，它有个好处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像录音带。 它的那个卡带是不是也是 方方的 磁碟的？ 对， 有点像 CD。 对 啊， 但是很小小的。 对，那个格式应该也蛮特别的。 对，但是它有个好处就是它很像录音机，你可以直接录。 哦， 对，所以以前有人 demo 就是这样用 MD 来录，甚至用什么八轨录音做那种，就是但其实那个也是把它弄某个方式录成录音带啊，或者什么。那后来。那个科技发达了嘛，我们经历了什么宽频网路啊，YouTube 啊， 波接啊， 对啊，然后后来就是大家我们家里的电脑，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自己接个麦克风，那种之前有讲过用那种耳挂式的，电竞的那种，那你就可以把声音录到电脑里。 哦，对。 然后这一路上，我们就慢慢把这个作品这样就可以开始记录下来， 对。 然后用电脑去做一些鼓的声音。我们也有试过把电子鼓放在我房间，然后你打电子鼓、 MIDI 这样， 对，然后把声音放进去电脑里面， 对 ，MIDI 讯号的输入 ，MIDI 讯号还比较后来 哦， 一开始是因为你打电子鼓是戴耳机嘛， 哦，對 我们就等于把那个耳机的音效输入进电脑里面， 哦， 那就有鼓声了，对，然后就拿一个麦克风放在这里，然后。Bass 就在这里弹，然后吉他就在这里弹，然后把其实这个有点像是最近这几年有个 YouTube 上面的 Live 活动很有名，它就是所谓的 One Mic， 哦， 就是在录音室里面， 對對對對， 然后它其实也是个 Live 演出，然后整个乐团甚至什么 Keyboard 手甚至和音都在这个房间里，但是这个 Live 只有一支麦克风，所以你就变成像说，比如说你 Vocal 主唱的声音你想要很清楚，那个主唱就要站离麦克风最近。然后大家以这个距离都调整好之后，直接演奏一首歌。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有点像是这个 One Mic 的概念。 好是。 对，然后后来当然我们就是会越来越去想说，怎么样让这个声音变得更好啊，变得更像， 我们平常听的音乐的那个样子，然后就这样去进步、嗯。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慢慢就是用电脑啊这个东西来辅助我们来做作品。嗯、那因为我们可以把作品记录下来了嘛，嗯、对不对？然后所以记录下来之后，就它等于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回去一直听，去想说，哎、嗯欸，我可以这里我鼓要怎么打，这里我吉他怎么弹、嗯， 是是是， 对啊，所以。今天差不多，我们这个节目即将尾声的时候，我们来给大家听一个东西 哦。Oh, 嗯，我们来给大家听一个 全球首播， 全球首播。哦，我们给大家听一个，就是原本我们在器材非常阳春的时候的时期，對對對，我们就是有一天下午还晚上吧，布罗也来我家，然后我们一样是闲聊嘛，乱弹吉他聊天这样子。嗯、然后我们都是这样拿到乐器乱弹乱打的时候，你可能就乱哼。 对。 对，那个时候就哼了一首歌的 demo， 其实它不太叫 demo， 我觉得是一种记录， 真的是有点像是，比如说，哎、欸，你创作最初期，然后你突然灵光乍现， 赶快记下来， 用手机的备忘录， 对， 就是那我们的时代的备忘录， 对，没错，对，我们那时候就把它记下来之后，而且这首歌我们前面的节目也提到，本来要被我们丢掉了， 哦，对， 还好，就是因为那时候有记。 对， 然后小鸡听了之后，他觉得不错，这首歌要做。 对， 不然你其实你看，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记录的习惯的时候， 对， 我跟若琳那时候在谈，我们也根本不会想要把它留下来。 对，真的。 对，所以这首歌是什么歌呢？这首歌就是无敌四和弦。 Yeah， 而且连歌词都跟现在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大家听的时候也都乱哼的啦。 对，那真的是乱哼。 对，里面会有一些打啦啦。 对。 对啊，然后你听到那个沙铃，就是我提到的旁边，因为。电脑桌旁边有一个胡椒罐，我就把它拿起来吃。 哦， 对，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备忘录。 对。 然后我们后来留这个东西，然后小鸡听到觉得很不错，然后后来我们就把它继续，好，那我们就去练团式嘛。然后你打，你唱，你弹这样子，然后把它完成这首歌这样子。 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全球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播过这个东西， 几乎没有人听过吧？ 这个真的是很私密的一件事情， 只有我们三个人听过。 对啊，很私密的一件事情。 对啊，对，所以。这个节目尾声的最后，我们今天就来听看《无敌四和弦》这首歌的记录版。 OK， 还不是 demo。OK， 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了，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同时按下 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消息啦。 对 ，OK， 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对，而且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激励啦。 对， 就是你看我们以前那么烂的， 真的 的东西，四和弦，就等一下你接下来你要听到这个东西， 对，真的 就这么烂，然后我们可以做到现在。 对啊， 就是你不要想说，哎、欸，你现在很烂什么的，你反正你等一下听看，我们就是这样烂起来的， 真的就是这样， 你一定会慢慢进步的，所以这是很激励。 对，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啦。OK， 那今天就是我们胖虎的人生相谈室，我们下个礼拜见了，拜拜， 拜拜。